平本啊， 为各位 讲一本佛说《人王富光 波野波罗蜜经》。 咁但系本人对于呢一部经咧， 从来都未曾咧系睇过，以及研究。所以呢一次贸然咁嚟讲咧，其中甚深嘅道理啊，遗漏之处系在所难免。咁啊，希望各位同参师友啊，对我咧系多多嘅指教。咁啊，本人从前跟海人老法师嘅时候，对于天台宗嘅教义咧，就略为咧懂得一点嘅皮毛。所以今日讲呢一本《佛说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啊，亦都依照呢个智者大师五重玄义啦，来到去解释呢个经题。咁乜嘢叫做五重玄义咧？第一就系释明，第二就系显体，第三系明中，第四是辨用，第五呢就判教上。咁如果论佢呢个次第啊，我哋首先就要明白全经个题目。咁全经个题目如果明白啦，一经里面所传个甚深道理啊，亦都可以啦知道呢个大纲。所以第一就是要释明，第二就显体啊。咩叫做显体呢？就是一经里面的体性，就是寻因明啊，去寻这个体性啦。那么好似我哋叫做全位啦，但是很多人都未见过啊。那么只是问其名，那么那些未见过我的人呢，就因为我这个全位这个名啊，他就去呢来见我了。哦，原来全位呢就是个出家人啊，咁啊他就圆领，就是光头，咁啊而且呢睇书读经啊，这个眼神不多啊，他就戴副眼镜。咁啊原来呢全位的体呢是这样。咁我哋現在學經亦係一樣，既然我哋明白呢個經嘅題目，呢個名稱，我哋因明就要了解啊經中裏面所含存嘅道理是真還是係淺，所以第二咧就要顯體啦，第三就是要明宗啊，宗者就是修行的宗要。我们既然明白这一部经所传的道理浅深，我们依这道理呢去修行啊，就明为叫做宗要。第四就是论用，用呢就是功用。那么我们既然依经修行啊，修成的果位抑或正大正的果位呢，所以其次就明这个功用。第五就是判教相啊，判教相呢就是一经里面在这个五时八教之中属于什么的时候所说，在这个八教里面是属于这个教相啊，浅抑或深。咁啊，以呢五种来到解释一经之题啊，如果能够在呢个地方领住咧，其一经嘅道理咧，亦都可以知其大纲啦。咁啊，第一就系释明啊，解释呢一部经嘅名字，即系佛说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但是照这个智者大师呢 立天明啊，有七种嘅唔同。第一，单系以人嚟到立明啊，好似佛说阿弥陀经，能说系教主释迦牟尼佛咁嘅人啊，所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咁咪系人咯、啊。能说以共所说都系人啊，所以就单系用人咧嚟立呢个天齐嘅名字。第二系单法立名，法就系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说嘅法，例如波州三昧经完全咧系法，大波涅槃经。咁啊，完全都系法啦，就系、是、以单系用法嚟立名。第三咧，单系用譬喻嚟到立名噶，好似大云经。咁啊，大云就系属于譬喻，以呢个大云嚟到譬喻佛所说嘅甚深道理。咁啊，呢一本经嘅题目咧？单是以这个譬喻而立名的。第四种就是以人以法而立名，好像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即是维摩居士的文说之人，他所说的不知甚深境界中道妙理就属于法了。又例如四天王问波野经，四天王就是人了，他所问这个波野是甚深妙法，那这种呢是人和法两样呢合成而立这个经题的名字。第五就是人如立名，人就是例如如来说狮子吼经，能说的如来即释迦牟尼佛是人，他所说的用这个狮子吼嚟到作一个譬喻，咁嚟以人咧以譬喻嚟到立名。第六啊，系用呢个法喻立名，法就系佛所说嘅教法，喻就系譬喻，好似《妙法莲花经》。咁啊，妙法就属于佛所说嘅法，莲花就系譬喻啊。咁咪以法喻立名。第七种咧就具足三样，能法喻立名，好似《大方广佛花严经》。大方广系佛所说嘅一真法界道理啊，大而方而且广，佛就系能说之人，花严啊譬喻啊。是以这个一切因花庄严佛果无上菩提，所以大方广佛花严经就是以人花严三种立名。咁现在我们所讲这一本佛说人王的波野波罗蜜经，在这个七种立题之中啊，属于哪一种呢？是属于人法立名，因为佛说佛是教主释迦牟尼佛，人王啊是仁德之王，有这个仁慈之心，那么仁德之王就亦是人啊。波野波罗蜜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所以这一本佛说人王和个波野波罗蜜经呢，是七种立题之中以人以法来的立题。我们既然明白这一本经以人法来的立题了，那么我们进一步呢就将这个经题先是解释一下。那么经题里面呢有别题就有通题，别题就是别一切经，例如《阿弥陀经》 就唔係金剛經啦，呢個名已經唔同啦。咁啊，妙法蓮花經就不是楞嚴經啊，咁啊唔同啦。咁啊，現在呢一本個名咧叫做《佛說人王附國波野波羅蜜》，係屬於呢個別名，與諸經嘅名稱不同，就名為叫做別。咁啊，經一字係屬於通題啊，法係釋迦牟尼佛所說，通明叫做經啊，阿彌陀係叫做經，楞嚴經、法華經啊，名為嘅經，此一本人王附國波野波羅蜜經，亦係叫做經，通是係佛說。咁我哋現在先解釋別題啊。即是佛說人王的波野波羅蜜，咁啊，在呢個別題當中，我哋先講佛說，次講人王，再講附國，最後就講波野波羅蜜。所謂佛者，就係國也。印度嘅話叫做佛陀啊，我哋中國翻譯咧就叫做國者。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或者十方诸佛，凡是修行成佛都名为他们国者，者即是人，就是说佛是一个国悟的人。那么我们解释这个国字就有三方面来的解释，第一就是自国，第二是國他，第三呢就是國滿。我們解釋自國，所謂自國者就與這個凡夫的不國呢是完全不同。我一般的凡夫啊，即是一般的俗人，包括我自己是一個出家者，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代表啊，但我的心呢，那些烦烦恼恼啊，以共这个肉体上的生老病死啊，是与一般人呢没什么不同，可以说呢是完全一样，是一个的地道的凡夫，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不觉人。咁我哋做一个薄地凡夫，就有佢呢个痛苦。从呢个精神上嚟讲咧，有贪心嘅烦恼，有嗔心嘅烦恼啊，有愚痴嘅烦恼。呢种烦恼咧系与生俱来噶啦。在呢个肉体上嚟讲咧，就系有生啊。有老啊，有病啊，有死啊，在呢个生至到死于中间呢，有种种的苦恼。咁如果你想求一样嘢，你求唔到啊，呢啲叫做求不得苦啊。我偏偏唔想见我呢个冤家呢，但系呢冤家路窄，就偏偏与佢相逢。你不想离开这个人，但是偏偏跟他的分别。总言之说他有生都皆是苦。这个苦从哪处来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精神上的贪、嗔、痴、慢、疑、共高、我见、嫉妒，这些种种的无耻烦恼啊，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么由这个种种的与生俱来的烦恼造罪业，就当然轮转六道，就受这个生死苦果。所以沙庵大师劝发菩提心论里面说，他说我而为人，就我而为天啊，我而为地狱饿鬼畜生。他说朝头早离开地狱，夜晚又翻入去了。 咁啊呢种咧都系形容啊我哋呢个六道轮回，或者为人为天为三恶道，总是咧都系叫做痛苦嘅人生啊。咁啊，所以佛话我哋众生不过众生嘅苦恼啊，系唯一个可怜可悯之。所以《楞严经》啊，开张明义啊，佢就讲啦，佢话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不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正明体，用诸妄想啊，此想不真，不故有轮转啊。就是解释啦，我哋轮转六道，就是因为有呢个妄想心。妄想心是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啊！一零四个钟头从来未曾断过，有呢个生灭的妄想心，造下无边的罪业，所以生死轮回就名为叫做凡夫俗子，名为百分之一百道地的不觉之人。咁啊，即刻无离佛咧就唔同啦。他舍弃这个王位，虽生在这个王家，但是他有出尘之志啊，所谓宿敌得本，善根深厚，能够舍弃这个王位啊，自己在这个雪山里面六年的苦行，那么结果呢，所谓宇宙之间以及这个人生的哲理啊，都被他呢参透，都俾佢过悟，因此佢能够免离呢个生死嘅痛苦，不但了呢个三界嘅痛苦啊，亦了出世间呢个变异生死嘅痛苦，而成一位咧世出世间啊圆圆满满嘅大觉之人，所以者就系觉也，就系、是、自己咧觉悟啦。一切世间无常苦空，然后咧成佛道。第二就是觉他，觉他觉就是自己觉悟咧，他咧就是他人，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种嘅大慈悲。佢知得自己虽然是了咗生死啊，但是世上好多的六道众生未了生死，咁啊为着酬啊，佢自己啊宿生行菩萨道，发愿度众生各种嘅心愿啊，所以今生佢成佛之后，佢哋以一个慈悲心，处处呢系随机说法，处处呢系随机去度人。但如果啲異性人獨善其身咧，就唔同啦。嗰啲異性嘅阿羅漢，佢因為自己亦係從呢個凡夫位中修行，佢本來亦係受呢個生死嘅痛苦，六道輪迴。後來佢有機會藉住呢個善知識，或者親近佛啊，聞佛說法，依法修行而成出世嘅阿羅漢果。咁佢回顾呢三界啊，系呢个痛苦嘅人生，咁啊因此咧，佢就独善其身啦，我了咗生死就算啦。咁啊三界痛苦啊，三界嘅轮回都与我无关，佢就唔肯发心嘅道人，所以称佢为佢哋小乘啊，称佢为佢哋阿罗汉。在呢个大圣人的眼光嚟睇啦，话佢系招牙败种，唔肯发呢个菩提心。但系佛呢，就因为因庄行菩萨道之事，曾发呢个道生之愿啦，所以现在自己既然系大觉已愿成菩提道啊，应该秉住宿生自己嗰种嘅慈悲心愿啦，嚟到入作道众生，咁啊呢种咧名为叫做觉他。咁啊第三 就是叫做國滿，國滿呢不管是自國自利或者國他利他，兩方面都已經是圓滿了，達到究竟了，那麼稱為呢叫做圓滿的菩提行。那麼我們無以明知呢，就專稱它呢名為佛陀，即是呢一個覺悟的人。那麼有佛者，如果我們將它再解釋這個覺字呢，就有兩種的意思，一種就是它的覺察，一種呢就是它的覺悟。那乜嘢嘅觉察呢？就好似我哋一般普通嘅人，咁啊常常呢都恐怕嗰啲贼人啊抢自己，或者骗自己。因此每一个人啊，无论在屋就或者出门啊，处处都好小心呢嚟到自己的觉察，恐怕呢俾嗰啲贼人啊嚟到加害。咁如果我哋每一个人在呢个社会上啊，时时刻刻觉察，唔好俾嗰啲贼人有机会侵害自己咧，咁啊呢个人咧就有呢个觉察之力啦。咁啊佛亦复如是，在佢修行嘅时候，佢觉察到种种嘅烦恼是害我哋自己呢个化身为命，咁啊因此佢觉悟得到、知得到啊，烦恼之贼能破坏自己个化身为命啊，佢哋自己都念念都回光返照，不被呢个外境所转，不为呢个烦恼所害，咁呢种呢就名为叫做觉察。咁啊，第二咧就叫做觉悟。咁乜嘢叫做觉悟咧？就好似一个人佢瞓觉啊，已经啊瞓醒觉啦。咁啊个瞓醒觉啊，就精神饱满，就唔会咧迷迷蒙蒙啊。佛修行亦复如是，佢系一个觉悟之人。对于世间一切的事事物物，他都能够分明了了，不被一切法障于他自己这个自心以这个性为照于一切法了，能够分明了了，不被境转，而同这个人呢睡梦清醒啊，精神饱满，能够分别一切一样，就名为叫做觉悟。咁我哋解释呢个佛字咧，略略咧就系、是、如此。我哋其次就解释呢个说字啊，说即系讲啦，佛说就即系讲啊，凡系金口所说。对机而说的都名为叫做佛说，所以古德讲他说圣言宣唱都为之佛说，凡是圣者、国者即是佛陀，他的一言一语从这个自心里面流出，就名为叫做佛说。咁啊，在佛说呢一方面，如果在通论呢一代时教，从释迦牟尼佛成佛嗰一日开始，直至到佢入大波涅盘嗰一日为止啊，于其中间大乘法、小乘法、圆顿法啦、渐次法、人天之法、出世之法。每一种都是佛所说的。那么如果别论呢，就是这一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 就是佛书，因为金刚经里面讲啊，佛呢是真语者，是实语者，异语者不狂语者，是不异语者。咁啊，佛呢既然所有言说啊都是真实，都是不狂，无希望，冇骗我哋嘅，每一言一语都是希望我哋依教奉行，了生脱死啊！所以我哋为佛弟子，包括出家在家，有机会能够听闻佛所说个甚深微妙法，或者今次所讲嘅《人王符国波耶波罗蜜经》个甚深妙法，我哋能够依之深信不疑，从文起解，从解就起行啊，由行啊，可以断烦恼啊，证出世嘅妙果。咁啊，然后咧，先至不辜负佛嘅慈悲，为我哋讲经说法一番嘅好意啊。咁啊，讲完佛说，我哋咧就解释咧人王。咁咩叫做人王呢？人就是私恩同埋道德，就名为叫做人王呢，就是呢个国家嘅主宰之人，即是呢系皇帝。凡系统领佢自己呢个国家，能够自在无碍管理得贴贴服服嘅，施行呢个仁政啊，就名为咧叫做仁王。不过从呢个中国呢个文字学嚟讲咧，咁啊呢个仁字咧就好有意思嘅。呢个仁德呢个仁字啊，就系从人字边一个人嗰个人呢边咧就画两画，咁咪二字咧就等于话咧。你凡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人，你想以这个仁德来到去施恩于人或者报德于人，就一定呢要有两个人以上，起码除了自己之外，还要对方呢有一个人，然后先就可以接受你的施恩，接受你的报德。所以我们中国的圣贤讲啊，说什么叫做人呢？他说几六粒，你二粒人啊。他说己所不欲，你就勿施于人。那么完全呢是有一个对象的。咁啊，对象越多就越好，起码两个。凡系己所不欲，自己唔中意嘅咧，就千祈就唔好加害于人。凡系自己合心水嘅，而自己喜欢嘅，咁啊，我哋咧就不妨啊，将自己呢个所爱所喜欢嘅咧，与人结缘。咁啊，所以人者，就是两人以上啊，越多越好，将你自己嗰种嘅仁爱之心，以共呢个慈爱之心咧，嚟到普遍于人。咁啊，点解咧？因为佛经里边讲啊，我哋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发菩提心啊，所谓四众弟子。若果有人发菩提心的，他为什么事呢？他就想成佛啊。但是成佛呢，就不是一定空中流过，亦不是说空空泛泛的事，是一定呢你要实实在在的去行。那么行些什么呢？就的的确确呢要教化众生，以这个众生啊，然后先就可以成就呢你这个菩提佛果。为什么呢？ 关系成佛，就一定咧具足福德，就具足智慧，所以话皈依佛就叫做两足尊啦。咁我哋点可以具足两样福德智慧都完整呢？咁就发菩提心啦，要发呢个无上菩提心啦。但我哋呢个无上菩提心啊，就点样发呢？就一定系从呢个慈悲心而起嘅。有慈悲心先至生呢个菩提心啊，因菩提心即成无上个菩提佛果。咁但系慈悲心啊，点样发噶？就一定要有对象啊，要有众生啊。等于话你呢个仁慈，若无对象啊，就唔能够显出你呢个仁慈。要有对方接受你个教化，肯同你结缘，先至生起你个慈悲心，然后进一步呢，就因慈悲心生菩提心啊，因菩提心的性等正觉，所以始终的人王啊，乃是人德之王，乃是众德之称，是以这个慈悲去仁爱一切人类，不单人类要慈爱啊，包括这个畜类乃至十方法界孤魂恶鬼，所以那些外省做法事呢，尤其是这个水陆道场啊，那么他第一朝呢四点钟起身呢，他就竖番杆啊，第一个目呢就要竖起那些番杆，那么那些番杆不竖起呢，上堂下堂若请地若供啊，都无从做起啦。咁佢啲番光里边咧就写得好清楚，今日唔单啦，富国富民，乃至四生九友啊，一切水陆空行孤魂恶鬼，都已经超度啦。一旁水陆法会都超度啦。咁我见佛教系重于呢个慈悲，因与人之间呢，要发挥呢个磁场，要发生呢个和爱，在家就可以齐家，在社会可以平社会，在国家呢可以治国。若无嘅人心啊，在家不能治家，社会不能太平，国家亦都不能够安静啊。所以佛教这个慈悲里面呢，包含很广泛的道理，所以始终所讲的人王，既然是人德之王，那他怎能够富国呢？就因为他听了佛说波耶波罗蜜的道理，自己受持波耶波罗蜜，亦以此个波耶波罗蜜啊，教化自己国家嗰啲人，使到整个国家都受呢个仁德所化，然后先至可以保护呢个国土。所以仁王之下咧，就有个富国啦。富国就系如刚才所讲，仁王以呢个仁德修持波耶妙法，亦以此波耶妙法教化自己国家的人，乃至推行十方法界都弘扬这个波耶的妙理，因此呢能够保护这个国土，灾障不起，水火盗贼一切的迹象啊都从此熄灭，等于啊国泰就民安啊，世界和平。若无这个波耶的妙法，若果每一个人都不受持这个甚深波耶的道理啊，那么盗贼生起，灾障生起，国土就不能够保护。那么所以我们那些老祖宗啊，他有一句话 佢话长命实金刚，咁啊底下呢句就唔讲，我哋今日讲金刚经啊嘛，讲呢个金刚波野嘅妙法啊嘛，咁啊点解呢个波野如同金刚咧？金鬃之光系锋利无比，能坏一切物，一切物都不能坏佢嘅。就譬如呢个波野嘅智慧啊，能够摧碎毁灭一切嘅内心污浊烦恼，而一切嘅烦恼啊，不能摧坏呢个波野嘅妙法。咁啊，所以我哋想国泰民安啊，想长福长寿咧，咁啊，别人不能比你啊，你就自己啦，多诵啲金刚经，或者多诵呢个人王护国波野经，有关呢个波野部个经典啊，你好好地受持读诵啦，就保证国泰民安啊，合家人等啊，都消灾延寿啊，正式啊系长福长寿啦。咁啊，讲完佛说人王富光，咁啊，我哋就讲呢个波耶啦。咁啊，波耶呢就系、是、印度嘅说话，但系由于尊重波耶妙法，所以咧就唔翻译，仍然咧保存呢个梵音。叫佢做波野，咁啊呢两个字如果以中国嘅读音咧，就叫做般若，但系读般若咧就唔通嘅。我哋佢呢个音咧译过嚟咧，就叫做波野。啊，呢、这个般字咧读个波字咁嘅音，呢、这个若字咧就读呢个夜晚啊，呢、这个夜字咁嘅音，在呢个五种不翻之中。是尊重波野妙法，所以呢就不翻译。所以这个大智度论第七十卷里面解释这个波野呢，叫做不可称不可说，因为波野的妙理啊甚深微妙，只能够呢修行用功，自己呢自心嚟到领悟，所以全梵音叫做波野。咁如果我哋啊一定要将佢翻译过嚟呢，就分为佢嘅妙智，或者分为佢嘅正慧，即是普通人讲呢佢嘅智慧。咁但系智慧系有世间嘅智慧，有出世间的智慧，好像那些飞机大炮啊，咁啊飞机固然可以运载人去游太空啊，可以咧去环游世界啊，有其好处。但系如果轰炸机啊，可以咧炸伤好多嘅人类畜类，就属于呢个害处。所以世间嘅智慧咧有好处，地亦有坏处啊！就唯有呢个波野咧，呢种妙智，呢种嘅清净智慧，只有咧对我哋呢个修行人百分之百嘅好处，能够破烦恼，升不到，绝无半点嘅坏处。所以即使翻过嚟佢嘅智慧啦，我哋应该叫佢做妙智啊，妙者不可思议嘅智慧，亦可以讲叫做正慧，系一种清净嘅智慧，系完全清净，系冇半点嘅浊染。咁我哋如果再将呢个智慧两个字来到分析一下咧，我哋将呢个智与慧啊，可以分开嚟。所谓智者，佢话照于呢个有啊；所谓慧呢，就照于呢个空。我哋如果有智，照呢个有而不住呢个空啊，寻空寂寂，能够起一种慈悲心，入呢个世间里边， 所谓除一切众生的心所愿啊，有求必应，为佢广宣说法，广度呢个有缘，所以名为叫做智啊。咁如果有慧啊，佢就不住于呢个有、啊。虽然佢在呢个世俗之中度众生啊，佢不被呢个众生所转。例如众生啊，每一个人有佢呢个个性，每一个人有佢呢个嗜好，每一个人有佢个执着。咁啊，但系菩萨嘅慈悲呢，能够普度一切啊，而不被呢个众生嗰种咁嘅执着以共嘅个性嚟到障碍自己嗰种嘅慈悲心。咁啊，呢种呢就名为佢哋有慧啊，而不执着呢个有，故能够在逐度众生之时，而不为众生所障，而自己心一意呢进入这个实相般若妙法，而成佛道。所以呢就名为叫做是慧。咁如果我哋亦再进一步嚟解释，将呢个般若亦为智慧呢，如大智度论第43卷里边讲，佢话乜嘢叫做般若呢？翻为中国就叫做智慧。但系呢种智慧啊，系在一切智慧中系最高最上，无能胜者。譬如乜呢？譬如十法界，从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而直至到出世嘅声闻、圆觉菩萨，乃至成佛啊，在呢十种八界之中，其他九界都是低啊，以佛呢是最低一，是为最高。但系佛所是一切化之中呢，最高是乜嘢化呢？就是不生不灭的大波涅槃。但系如果在我哋呢个人类之中啊，最尊最贵嘅，而又最放得下嘅，是值得人哋尊敬供养嘅，就莫如我哋出家嘅义众啊。咁啊，波耶嘅妙法亦复一样，在呢个所有智慧之中，波耶妙法啊，系最高无上啊，如同得为十界最尊，如同一切法以大波涅槃最上，亦如同一切人类之中啊，出家义众咧最为第一一样。咁如果我哋再进一步解释波耶，所谓波耶者系圆常之大王，具足圆满，常住不灭，一点嘅大国之心啊，就叫做圆常大国。咁啊，呢个波耶叫做圆常大国，佢就具足咧有三种嘅德词。第一种就所谓实相嘅波耶，咁系乜嘢叫做实相波耶咧？所谓实相就无相，无所不相，实相咧不落于空，不落于有，但系照于空有啊！咁啊，呢个波耶实相咧，系离一切虚妄之相，系为一切众生之所具呢、这个佛性嘅本体，亦系万法嘅本体，就名为叫做波耶实相。咁照波耶啦，咁啊，呢个实相嘅本体虽则咧系人人本具嘅，个个现成啊，但系我在呢个迷慧之中，我未曾证到呢个实相本体啊，咁啊点样咧？就起呢个观照啊！所谓时时刻刻咧，自己啊反观自己呢个自心，不过咧系幻化。如果论到人生个几十年咧，就更加嘅化学，简直咧无以复加。咁我哋能够以呢种点解一个观照，就第三所谓文者 咁啊有好有啊，好似嗰啲唔常嘅小睇咗之后，佢呢个圈啦会生出一种正常嘅懂文字又不明为嘢，仲聚光添。但系天王物多嘢所说一经典，任何名称，每一句五个字一字一句，每或者一句而计而千咁物，或者成经啊，点咧？我讲咧，自然都肉啊，都系猪，所以自从印度啊到中国个两千，无论转变物质嘅。但佛所道理啦，远向唔被呢个境转变，所以佛教咧里边甚深刻嘅道理被人称为啊亚洲里一本最重要化为何一个人能呢段文字嘅道理啊？